好，如果沒有，我們去第九章，而第九章就是講，開了餅， 是人餅白得少呢，我 好吃，第九章一開始就說，耶穌有的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站在這裡的人之中呢，就有幾個在未嘗到死未以前呢，必要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臨。這個呢是一個即是好似將兩幕嘢連貫起嚟，將兩樣嘢連貫起嚟。其實即係喺舊約時候啦，亦都好多人咧就一方面咧係想見到天主，但係知道見到天主死嘅，嚇佢話誒見到主就死㗎啦咁樣。咁但係嗰啲耶穌就話，有幾個有啲人咧未嚐到死未以前就要睇到天主國嘅帶領威能嘅，咁於是咧就帶入去咧耶穌顯聖容嗰個事蹟。咁耶穌顯聖容見到喺邊啊？記得啊嘛？嚇，我哋咪坐的士上山嘅，坐小巴入的士啊，的士上山啊，上 小巴今次， 今次小巴，即係去到個地方就坐小巴上去，咁然後咧開完閘啦，開完閘之後我哋去影下相啊，咁啱嘅嚇，喺個山頭嗰度上高嘅。咁啊，呢、這個叫做大博爾山咧，就相傳就係耶穌顯向門徒啦，三個宗徒嘅顯聖靈嘅地方啦。咁最近咧，呢個聖堂咧，俾人爆即係乜的破壞咗，打開個聖體櫃，將聖體擺喺地下度，就最近啱啱十月，啱啱十月啊。咁當然啦，嗰啲係咩人唔知啦，有啲極端分子可能即係回教徒嘅極端分子都唔定。冇呢樣，你講下聖經就係、是，佢六日之後，六日之後就第七日喎，六日之後第七日。咁第七日咧就係、是，其實喺我哋嘅聖經裏邊講嘅第七日咧就係安息日嚟嘅。咁即係呢度佢打出呢個第七日耶穌顯聖容係咪有個含義咧？我唔係太清楚，不過即係俾我哋有個觀念就係、是，第七日係我哋慶祝基督復活嘅日子啦。咁而喺呢度咧就係、是、之後咧，耶穌帶住巴多六雅各伯同埋約望單獨帶領佢哋上咗個高山。咁佢喺佢面前咧，容貌變咗，衣服發光，好潔白。佢形容到啊，世界上冇漂泊嘅人咧，能夠變得咁白嘅。咁當時出現厄里亞同埋梅瑟亦都顯示。厄里亞是舊約的一個先知，我呢就不去揭啲聖經揭嚟揭去啦，因為要時間可以慳節省一啲。厄里亞呢就曾經所謂冇直接見過天主，不過感經驗過天主的臨在，就是在山洞裏面呢有微風經過的時候，他開頭呢話被凍咩咩被震咩嗰啲山嘅時候有喐動，唔見到天主，唔覺得天主喺度，但係咧幾日下嚟咧，有一個微風經過時咧，佢就感覺到天主嘅臨在經過。咁然後咧就梅瑟咧先後咧就可以話有兩次一次咧就係、是、當佢去放羊退個岳父係咪叫岳父啊？外父放羊嘅時候咧，去到荊棘丛丛。荊棘火燒荊棘的時候咧，從裏邊咧，佢聽到天主對佢講嘅聲音，佢話呢度係聖地嚇，咁啊叫佢除低個鞋啊等等。咁第一次，但係佢冇見到，只係見到一啲荊棘有火，然後但係冇燒著嘅啲荊棘。咁第二次咧，佢都知道，佢同天主講話，即係我想即係多啲經驗，即係梅瑟係帶領以色列。指民離開埃及噶嘛？但係天主話俾你聽，佢話你點樣點啦，你就見到我，不過你一見到我唔得噶，你即係會死啊咁。咁天主就話俾你聽咧，佢話我係邊個，我幾時咧會經過喺嗰個石縫之中。佢話咧，我會當我經過的時候咧，我會遮住揾隻手遮住，等你唔好直接見到我咧會死。但係咧。後來個經驗咧就係梅瑟見到道藍色嘅光經過，藍色嘅光。咁梅瑟咧後來即係嗰個容貌咧都少少即係好似喺攞藥蛋嗰時之後一樣嚇，啲以色列人咧選民咧見到 梅瑟的面呢黑了，黑了不是說面黑黑的黑，其實是光整到的黑了。咁嗱，呢兩個人咧，呢兩個舊約嘅一個叫做代表法律，梅瑟係代表法律嘅，因為梅瑟曾經係天父攞個約版嘅十架嘅，而呢、這個阿利亞咧就係、是、代表先知嚟嘅。啊，所以阿利亞咧點樣離開呢個世界咧，就係、是、坐火車翻嚟天主度。咁相傳咧就咁樣記住呢個福書聖經舊約先知咁記咗。咁相傳咩咧？就將來會再嚟嘅。所以整個福音都會講，有人話阿利亞會再翻嚟喎。耶穌喺彼得十字架上嘅時候咧，亦都曾經有人話，耶穌講嘅説話，阿利阿利阿利亞瑪撒巴各大尼咁樣講説話 ，Eli Eli， 即係話天父啊，你做乜捨棄我啊？咁嘅意思係。咁啲人聽到之後咧，咦？唔通佢叫阿利阿利翻嚟咁？所以喺選民嘅觀念裏邊咧，阿利亞會再翻嚟。咁其實厄利亞係咪會再翻嚟？即係實際實際嘅厄利亞係咪會翻嚟？冇人知道。不過，然後另一個厄利亞翻咗嚟，就係約翰。約翰被人哋認為佢就係厄利亞啦，入翻嚟咧準備耶穌嘅嚟咁啦。啊，所以約翰佢先講啦，準備咩收平你嘅填平你嘅身高，收平你嘅幽靈，即係就係話。準備我們的心靈潔淨來到迎接耶穌基督。在這裡呢就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什麼呢？看到巴多祿、雅各伯和約望呢見到耶穌這樣的樣貌呢很開心、很開心。那耶穌巴多祿就對他代表代表其他兩個門徒咧，就對耶穌話：師傅，我哋就真係好啦，讓我哋搭三個帳篷，一個俾你，一個俾梅瑟，一個俾厄利亞。嗱，好忙我啊，見唔見到啊？巴多祿嘅時候好忙我，開心，好開心見到耶穌嘅容貌。所以前面話未死之前睇見天主國帶住威能降臨，耶穌嗰個天主嘅容貌咧喺個時候彰顯出嚟。所以巴多祿開心到即係冇咗完全捨棄自己嘅喺呢個時候嚇，但係咧佢唔知道自己講乜嘢喎，因為俾嗰個現象咧嚇呆咗，所以佢講啲嘢究竟係咪用心講嘅咧唔知嚇，或者係天主要佢講，或者係俾阿鄧神騰咁樣噏咗嚟咧唔知。咁當時有一個雲彩遮蔽咗佢哋咧，像雲中有聲音話：佢雲彩嗰個含義咧，就係、是、因為即係使佢點講啊，使巴多祿同埋佢呢個門兩個門徒咧，聽到天主所講嘅説話，但係見唔到耶穌嘅形象啦。咁講咩咧？佢話呢個係我個愛子，你哋要聽從佢。咁呢個愛子就係證明，正如喺耶穌受洗嘅時候，耶穌喺接受約翰洗禮嘅時候咧，天主都講即係聖神降臨啦，係咪？而甲主嘅形象降臨啦，咁都曾經講係呢個愛子，係咪？咁呢個再話一次俾我哋聽咧，耶穌基督嘅身份係邊個？我哋喺好早之前講過，就馬爾谷咧好著意介紹耶穌係邊個嘛。咁魔鬼就話：，你個天主子，嗰個先知，即有唔同嘅情況之下啦，能夠醫好病人等等啦，或者話能夠使到呢個風浪嘅平息啦。咁但係都未真正講出咗耶穌係邊個。然後呢度前面最少少咧就係話，佢哋開始承認耶穌墨西亞，但墨西亞點嘅咧都唔清楚。咁而呢度巴多祿咧，佢而家經驗到一樣嘢，呢、這個耶穌。嘅容貌，天主子嘅容貌系点嘅？咁马尔谷咧指出咗咩咧？佢耶稣喺未喺呢段嘅记载里边啊，未来嘅光荣啊，预先彰显喎。因为耶稣未死噶嘛，将来佢死咗之后复咗之后咧，佢个真正光荣喺嗰个时候先出现吓。佢将咩咧？将过去就系、是、梅瑟。是很久之前的一个 选民的 领导人。然后厄利亚是亦都是以前旧约时代的先知，在过去连埋耶稣同他连贯埋一起，依家同时出现。但是他耶稣要我们怎样，要你看到呢，后面呢就他们由山上落来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非等人子由死者之中复活，不要将所见的事呢告诉任何人知道，他们就遵守这些话，然后彼此讨论由死者之中复活是什么意思。我正话说他们不明白复活实在是什么的嘛，所以他们有讨论究竟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咁虽然佢哋复活过一个我唔记得系咪呢度讲吓，寡妇嘅女，唔系亚伊诺嘅会合长嘅女，所谓复活咗，咁系咪咁嘅意思咧？咁即系唔清楚吓。咁佢哋就问耶稣话：点解点解经书话厄利亚应该先嚟咧？咁好啊，呢一句我等一下阵间就解释。但系想讲一样嘢就话，耶稣将旧约嘅嘢同佢而家传福音嘅显圣容呢个事迹咧，系摆埋一齐。虽然巴多禄好沉醉于将来嘅福乐，就系见到耶稣嘅容貌呢种福乐，以致到完全忘记咗自我。但系耶稣要嘅咩？生活于现在，生活于现在。所以现在咩咧？搭帐篷都冇用嘅。吓，我哋唔喺呢度生活，我哋要咩啊？要落山啊！我哋要过我哋嘅生活，咁当然佢过我哋嘅生活嘅时候，之前咧，佢听到天父讲嘅说话，天父听我说话，呢个系我嘅爱子，你哋要听从佢。好啦，跳翻落去啦，就话点解经师们嗰啲解经嘅人咧，话厄利亚应该先嚟咧？咁耶稣就对佢哋话。厄利亚固然先来重整一切，但是经常关于人子应该受过很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我告诉你们，厄利亚已经来了，人家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常关于他所记载的。为什么厄利亚来了呢？就是我外话呢，约翰耶稣想讲俾门徒听，呢、这个约翰其实就系人一路过相传话，厄利亚会再嚟。厄利亚嚟做咩啊？嚟就准备啲人更加去听天主嘅说话啊嘛。因为先知要嚟，先知就上主嘅代言人，先知所以接受天主嘅派，因为佢话天主所以要派先知嚟咧，个含义咧就系要提醒啲人。咁呢个厄利亚就系呢个约翰咧就厄利亚啦。换言之，如果约翰厄利亚，耶稣边个？耶稣就天主咯，系嘛？因为天父唔单止话呢个系我爱子，你要听从佢。而旧约嗰个时迹就系先知嚟宣讲咧，系要听呢个代言人代表天主所讲嘅嘢。咁回身嚟啦，就先话俾啲人听，希望啲人悔改，要听呢说话。不过可惜啦，佢话呢个厄利亚点咧？啲人佢已经嚟咗啦，啲人咧任意咁样对待佢，系咪啊？有啲人唔听佢，唔睬佢，甚至克洛德杀死咗佢，咁就系咁嘅事。而耶稣自己咧，佢以前啲先知系咁，佢自己更加系咁，吓不受欢迎。咁然后咧就继续咧就话佢哋嚟到门徒嗰度，睇咗大群人咧围住佢。喺睇先第九章三十节，未到三十节住。OK， 好，讲埋呢一段咧，就讲下低嗰橛啊。睇咗大群人围住佢哋咧，经师同佢哋辩论，全民众都睇见咗耶稣都惊奇，扭向佢哋跑过嚟问佢话：耶稣问门徒。你哋同佢哋辩论乜嘢呢？佢即系见到一班人喺度拗紧啲嘢，群众之中有个回答：师傅啊，我带咗我仔嚟咧，见你啊， 佢附住一個啞巴嘅魔鬼，即係唔識得講嘢啦。無論喺邊度咧，魔鬼捉住佢咧，就將佢摔倒啊，口吐白沫啊，咬牙切齒啊，而且僵硬。我請你嘅門徒將佢驅魔，但係佢唔能夠。即係耶穌咪派先曾經派遣佢哋去宣講喜訊啊、驅魔啊、治醫病嘅，但係佢哋唔得啊。咁耶穌於是開口對佢哋話：，你耶穌好弊嘅，其實都即係有一種唔～唔係咁開心，唉，無信嘅世代，我同你哋喺埋一齊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哋要到幾時呢？帶佢帶呢個所謂附魔嘅小朋友嚟到我呢度，佢哋於是咧就將呢個細蚊仔領到耶穌面前咧。魔鬼一見到耶穌，立刻使嗰個細蚊仔咧驅完咗一陣，使嗰個細蚊仔咧倒喺地上咧打滾，好似係邊個咁？耶穌就問佢個。個爸爸話：呢件事發生咗，佢身上多少次啊？哦，好細個已經係咁啦。嚇，呢度係講出一樣咩呢？其實呢個驅魔同前面嗰啲驅魔相差無幾。咁我前面講出一個盲眼嘅，就係有眼見唔到，嚇，有耳聽唔到。而呢個咧就是、有口就無言。嚇，咁所以耶穌就。即係你睇下佢哋個信心。佢話：如果睇先，但你若果能夠喺第幾多節啦？最尾上高嗰度最尾嗰行嚇，即係個節目叫廿一節一路咁讀落去。咁啊，最尾嗰行咧就，但係你如果能夠做乜嘢，就能夠憐憫我哋，幫助我哋啦。即係求佢，求耶穌幫佢喎。耶穌對佢話：你如果能為信嘅人，一切都係可能嘅。嗱，呢個係好重要，信心嘅問題。小孩子嘅父親就立刻話：我信，請你保助我嘅無信啦。呢個做爸爸嘅當然係期望個仔能夠醫治好，魔鬼能夠離開。佢都話信，不過我都知道個信心係有。即係可能有佢嘅局限，所以佢都好謙卑咁求耶穌增強補足佢嘅欠缺，即係信心欠缺嘅地方。我哋每個人某程度上都話：，我信主，我對耶穌都信嘅。不過有時咧，我哋個表現咧，可能就對上主冇信心。咁我哋咧要學習就係求主增強我哋嘅信心，就好重要嘅。耶穌睇見群眾跑過嚟咧，就責斥魔鬼話：又聾又啞嘅魔鬼，我命令由佢嘅身上出去，再唔好進入佢之內。魔鬼就大笑起嚟，就猛然咁樣使呢個細蚊仔驅離咗一陣，就出去咗。細蚊仔好似死咗一樣，以致好多人話佢死咗啦。但係耶穌握住佢嘅手，拉佢起嚟咧。耶穌到咗佢屋企，佢嘅門徒私下問耶穌話：點解我哋唔能夠呢度講出嚟？耶穌話做得到喎。門徒做唔到喎，耶穌曾經俾咗權力去門徒去宣講去驅魔，點解做唔到呢？信心係一個問題。 邊個信心啊？啲門徒 門徒唔夠信心。 哦， 好。同埋咧，耶穌仲話呢一類嘅魔鬼啊，驅魔唔係用祈禱， 係啊，呢度我就 係同埋禁食，係唔能夠趕出去嘅。 嗯。咁 大家 信德，點解要 信 德？ 有信德，自己都有所謂用我哋嘅字眼收圍啊！我哋平時要祈禱， 祈禱要咩？要禁食喎，仲係 禁食，即係手揸咗圍揸嚇， 都係唔得。佢哋呢度講話禁食同埋嗰度， 唔係除非我哋要有信心，仲要 有信心喺度， 仲要用祈禱同埋禁食係咯。 要齋戒， 齋戒係啦， 係啦，非用祈禱同埋禁食， 啊，係唔能夠趕出嚟嘅， 即係修練多啲。 係啊，我哋譬如你聽過咧，聽過，如果你睇即係喺教會內咧，聽過啊啲教會有驅魔呢回事嘅， 有， 係有驅魔呢回事嘅。咁啊，驅魔唔係個個神可以做嘅， 可以啊， 唔係個個神可以，因為。魔鬼嘅能力好大噶嘛，教會都唔想嗰啲未夠功夫嘅人咧，嘅神父咧，未夠班嘅人咧，就驅魔俾魔鬼搞翻轉頭，嗰個仲大，係嘛？所以教會咧 是規定某些人才可以驅魔的，即是容許這些人呢就知道他們的所謂信仰的修為去到哪裡，夠不夠信心、 嗯 啊、我驅魔啊，我遇到那麼驚啊，他還說陣間有些聲音影響你行緊陣，即是沒有信心咯，是不是？但如果真正那些不怕，他說驅魔的故事給你聽，不是他驅魔，是看本書一個神父忘記了，神父說不說？ 我 讲好简单，咁 样讲。我讲啦，就系、是、嗰、那个系一个耶稣会嘅神父嚟嘅，咁佢喺台湾，佢系即系佢有呢个能力，咁佢真系唔系话普通嘅，即系话个个都得啦吓，但佢真系祈祷，佢都话俾我哋听，唔单止即系驱魔吓，即系有啲人真系嚟揾佢，咁佢驱魔嘅时候咧就系、是、好大声咁叫，叫个魔鬼走，要离开佢咧，咁当然祈咗祷先啦，咁样。咁啊，有得係真係得嘅。咁但係咧，佢住喺會院啊嘛，即係同啲神其他神喺會院住啊嘛。咁啊，其他神佢哋嫌佢嘈，咁咧因為要叫好耐，成有時好多個鐘喎。 我係槍， 大聲喎。 咁啊， 有 其他神佢就向個長上啊，向院長投訴，好嘈嚇佢。咁院長就話：啊，如果咁樣，佢唔得啦嚇，佢話你冇做啦。就因為你咁樣，你嘈住其他啲神父啦，咁樣冇辦法啦，係聽院長講。咁啊！有一次咧，有一個女士喺美國過嚟嘅，喺佢個會院嗰度。咁咧係又係驅魔喎。嗰、那個唔係啲修女或者唔係佢唔係教育嚟嘅，但佢真係好咩嘅。佢知道咩咧？魔鬼咧係真係驚咩咧？耶穌嘅寶血啊！佢話佢哋好細聲、好温柔咁啊，對嗰人驅魔。佢話耶穌個寶血要你離開呢個人。耶穌的寶血就是用耶穌的寶血去要離開這個人、竟然間沒有事、那個人就好了，然後跟著他就說、原來不用大喊的，然後就跟院長說 大喊了，大喊了， 大喊了，大 喊了，大喊了，有個信心，有個信心耶穌的寶血是要即使我們人的生命啊，那個靈性的生命是洗淨的，就是這樣，就係呢個耶穌，真係唔簡單啊！耶穌為我哋犧牲啦， 係。 咁所以咧，佢收尾佢 係 咩咧？佢好叻喎， 細聲咗啦， 嚇，唔好 大 聲，一定要大聲。咁樣，咁所以咧就即變咗唔同咗啦，個態度上嘅，但係一定有信心。佢講你一定要有信心。咁啊，另外其實都係有其實唔係淨係咧嚟驅魔嘅，佢指我哋人咧，佢有啲唔好嘅習慣。即係佢講一個人，佢係求助，點解？佢喺台灣嘛，好多人去咗大陸做嘢啦。咁啊，即係有啲小三啊，喺嗰度啊。但係知道自己唔啱啊，但係唔能夠去控制。咁佢又走去求佢。呢個都可以嘅喎。神父都為佢祈禱，希望佢能夠堅強。 可以。 嗱，咁樣做。有啲唔好嘅習慣，啲人唔一定係呢個問題啦嚇，唔一定摸個錢，其實都係摸個錢住佢，所以佢能夠即係唔能夠去把持自己啊嘛咁樣，佢去求神父。有啲人有病啊，咁樣都唔敢 講。即係佢攞自己嘅修養。 佢用個信仰啦，當然啦， 信 仰基 督 啦， 嚇 嚇 得你嗰啲。 佢自己都守齋先㗎，守齋啊，祈禱佢先為嗰人去做。 咗個問題，我想問咧，就係。聖經入邊，我哋可唔可以寫啲嘢落去㗎？ 可以。 可以 㗎，可以㗎。你睇下佢一本聖經，都唔係一本。 啊，本細嗰個，啊，可以寫啲嘢。 但幫自己又睇嘛。 係，即係睇翻啲啊， 可以 嘅， 你要唔得添。嗱，好嗱，喺呢一邊即係治好父母嘅兒童裏邊咧，俾我哋即係睇到一樣嘢，就係話所謂其實。馬爾谷寫呢段聖經又想表達一樣嘢嘅，就係話俾當時嘅門徒啊，嚇，喺呢個係一個象徵嘅門徒，就係咩咧？就係又啞又聾啊！耶穌講咁多嘢，佢聽唔入嚇，又唔識得去宣講，個意思喺呢度。咁喺第三十節咧開始咧，第二次預言受難父母呢個三十節開始咧，去到第十章嘅三十一節，即係就佢將完咧。就是講咩咧？講教新嘅呢個天點講啊？天主新子民嘅生活。所謂新子民就係唔係舊約個嗰班選民啦，而係而家新嘅相信耶穌嘅基督嘅人啦。 这个门徒的团体呢，领袖的任务呢，还有对外人的态度，也都提及一些不同背景之下人的问题，譬如离婚的问题啊，有钱银的问题啊，这些这样的生活的问题。咁喺第正话讲嘅第九章廿三节里边咧，就二次预言受难做父啦。咁第二次讲啦，耶稣。咁第一次咧就巴多禄就一个好急躁嘅人啦吓，劝耶稣啦，耶稣话俾你听啦，你唔应该咁啊吓，应该睇天主嘅事啦。咁呢度再讲一次就，经过加利纳亚，嗱佢就翻去加利纳亚，即系我哋见到个湖嗰边啦吓。耶稣不愿意叫人知道，因为他那时候他教训他的门徒，对门徒说，人只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了之后三日呢，就他要复活。门徒呢不明白这些话，不明白那人要问的，但是他们又不害怕去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接受嘛，又问了清清楚楚之后点啊？但系人咧就有个所谓逃避嘅心理嘛，我唔知道，咁我就惊，我下低见群话咩声咧啊？死啦！唔知系咪有贼啊、有鬼啊咩咧？咁你个心就受唔受好惊咯？我睇下先，哇！如果有鬼仲惊啊，有贼又惊喎，咁你又唔知道，你冇嘢啦，即系自己当冇嘢咁，即系当唔知咧，当咪唔惊。呢、这个就系种心理嘅问题。所以門徒不問啦嚇，咁門徒咧唔單止唔想了解耶穌講呢啲説話嘅含義，佢哋冇睇到耶穌，佢哋跟師傅咧其實同我哋跟師傅一樣，我哋好多次都唔會睇師傅究竟佢講乜，究竟係做乜，而係咩咧？跟住啊，天國中誰最大啊？即係我睇我入教，我喺呢個團體裏邊有咩著數？我到咩位置啊？有好多咁嘅现象出现咧，令到耶稣嘅福音咧，即系俾人蒙蔽，被呢啲嘅现象蒙蔽。所以人话：，信乜鬼教啊？你嗰班人咩咁？即系你佢又听到又唔信教嘅原因嚟噶。喂，班人又系咁争啊，又系为名为利咁。即系呢个就系喺门徒嘅时候，即系耶稣基督个佢啲跟随嘅门徒咧，都系咁嘅现象啊。所以他们去到各法医中到了包皮屋企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什么？他们不好意思说，他们默不作声，在师傅面前都有消化清楚这件事，不敢说声，因为他们说争论的是谁最大。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背景一点，我们知道那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叫西门，不是巴多禄，另一个西门，热诚者西门。以前的西门是做什么呢？他很希望由犹太国做一些复兴的。他们即是不要受罗马人统治。于是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哇，即是我们要快点猪皮买马，帮耶稣去复兴这个国家。那他当时罗马人统治他们。而当时也有一个门徒呢叫做马窦，是为罗马人收税，你谂佢哋两个坐埋一齐会点啊？最衰就系你噶啦，你啲衰到仲要帮人罗马人向我哋收税，即系呢啲可能都系生活上里边一啲纷争，但系呢度都表达咗佢哋系边个大师，边个大话事，争系边个最大啦。咁耶稣于是咧就叫佢啲十二个人过嚟咧，对佢哋话：边个想做第一个？他就应该做众人之中最末的一个，甚至要做众人的仆役。这个教训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显示了给他们看，帮门徒洗脚，因为耶稣是师傅，他亲自倒水为门徒洗脚，是一个给门徒一个例子，很实在的例子。那么最末的一个含义就是没有地位，大哥行先，最尾个后尾啦吓，所以边个想做第一个咧，就将做嗰日就做满一个啦吓，做众人嘅仆役。于是领一个小孩子过嚟，小孩子咧喺呢个希列文里边咧系讲咩咧？系大概至七岁嘅细蚊仔，或者系细过七岁嘅。 放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对他们说。耶稣在马尔谷福音的两次确定，就是耶稣抱石敏仔，这个第一个。抱起他呢，对他们说，边个如果因为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石敏仔，就是收留我。为了解释这段之前呢，我要讲前面一点先。为什么他争边个最大，而耶稣呢虽然讲了给你听应该是众人的报应摆在最后一个，但是突然之间拿个小孩子来教训他们呢？我就说小孩子大概是七岁左右，那小孩子是怎样呢？他很天真很淳朴的嘛，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咯。我们不要今天不要想今天的小孩子，今天小孩子又不同了，以前的小孩子就算九岁十岁都好，阿妈说什么哦做那样东西了，好听话，他不会争话事的。咁於是耶稣呢抱呢个细蚊仔俾佢哋知道一样嘢，你哋要學習呢啲细蚊仔咁淳朴咁谦卑，你哋唔係要决定嘅嘢，你哋只不过人哋叫你做乜你做乜，即係天主叫你做乜天主嘅事啊，你就做乜，啊，我教导嘅你应该话你跟随我啊，就好前面一样啊。咁每需要做门徒呢，不单止要舍弃自己，而且记得好像这里所耶稣所教训的一样，不应该争权争利，而应该跟一个小朋友小孩子这样认同，认同好像我小朋友一样，那我能够做一个贴贴切切的即是耶稣的信徒。好了，下面那里就说，如果哪个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小朋友，就是收留我。门徒呢不知道有没有想错了，有没有想错一样的东西，他说咦，好像小蚊仔一样，那小蚊仔受到人家爱戴的，受到人保护的，那我呢于是有了个位置，你个个都好似今日中國大陸啊，嗰啲小朋友咩啊，係皇帝仔嘛。 嗯。 啊，如果我係皇帝仔，你諗下，無論阿姨媽、姑姐、爸爸媽媽、阿爺，兩邊嘅阿爺，兩邊嘅阿嫲，點啊？當嚟寶貝喎，即係個心境係唔同嘅喎，係嘛？啊，門徒諗嘅好可能就係呢種嘅心境。咁我會點啊？我雖然啊，我唔使做嘢，但個個都當我係寶王啊。所以耶稣就话啦，先讲呢句说话，如果因我个名字收留一个咁嘅小朋友咧，就系收留我。如果收留我，并唔系收留我，而系收留个派我嚟嘅。所以一个冇身份嘅，或者话冇乜权力嘅人，你去关心佢咧，爱护佢咧，你而做咗听话咧，听天主嘅话咧，其实你系听咗。你听这个小朋友讲嘢，或者叫发，因为身份就系咁样，你好似身份就一样嘛，咁嘅身份嘛，认同又认同嘛，咁你就系其实做紧我嘅嘢。约望又向耶稣话啦，师傅，我哋睇见一个人咧，佢因你嘅名字驱魔，我哋禁止咗佢，因为佢唔同埋我哋喺一齐。嗱，即系话由卅节开始咧，话教会团体。一个新的子民的团体的成员是怎样呢？就是除了争先争权之外，现在就第二件事了，排外。 嗯。 嘿，他跟我们不埋堆人。 那时都搞政治斗争的了 吗？不是政治斗争，即是都有这样的所谓。人的问题，人性弱点。若望呢，若望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之中，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一个耶稣的人，他都是很熟旧约圣经的人，所以他能够写若望福音，神学那么清楚，但是他都未到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说，师父啊，我们见过，有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但是呢，因为他不是我们一起的，所以禁止他，耶稣只是属于我们的。 你唔做呢样收嘅，你唔可以做呢样嘢。嗱，好似今日个 friend 柴一样，你未同麦当劳买咗呢个权利，你唔可以卖汉堡包。即系当时嘅人咁，其实今日有冇教会有冇咁啊？有啲一样，就算教会教会之间。啊！所有教會、教會之間又有啲基督宗教，有啲或者係教會內部都一樣。咁正話我所講，你唔係同我哋一堆嘅，所以你唔好嚟。啊！即係呢種咁嘅情況咧，咁耶穌就話唔好禁止佢哋，因為冇任何人以我嘅名字行奇蹟，就會立刻受到誹謗，就會立即誹謗我。因為邊個唔反對我哋，就係傾向我哋。耶稣就好大方嘅，耶稣好大方嘅，天主个爱咧系包容，包容，所以我哋对外人咧，虽然我哋唔系话信教唔重要，因为信教系我信仰耶稣、信基督咧系好重要，因为我哋领受恩宠嘅一个救主嚟噶嘛，系咪呢个？咁但系有啲人话唔信嘅，我哋不止要排挤佢。我哋要用一份耐心去等等佢，因为信德或者信仰是天主的恩赐嚟嘅。天主几时俾佢，我哋唔知道，我哋唔知道，我哋能够为佢祈祷，我哋为祈祷，其实已经只系几时再接纳佢。Okay? 所以我哋小心唔好有一种所谓排外主义啦。然后第跟住四十一咧，至到尾咧就是基督徒嘅爱德吓。誰因你們屬於基督呢而給你們一杯水喝呢，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不會失掉他的賞報。誰個，所以我阿正說做基督徒很重要，如果因為你們屬於基督而給你們一杯水呢，那個人都得到的，得到的好的東西，因為他的觀念是即是你是屬於基督，他不會失掉他的賞報。边个如果使呢啲信者中嘅一个小子跌倒，小子唔系等于小朋友，唔等同，而系可以今日嘅字眼咧，就系所谓边缘嗰啲人啊，边缘嘅人可以信德薄弱嘅人啦，可以系喺社会里里边咧受人即系不受重视啊，受人舍弃嘅人啊，等等吓。但是他这里说信者之中的小子呢，就当然是那些信心弱的人啦，即是成年人啦，倒不如拿一块劳拉的磨石套在他的颈上呢，头在海里面更好。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立个坏的表扬呢，因为他信得薄弱嘛，他信得那么薄弱咯，你还做一些不好的事在他面前，那就令到他失落信心咯。那既然失落信心是即是所谓唔得救嘅话咧，冇信心嘅话就冇得救啦。信心系救得救嘅一个重要嘅嘢嚟噶嘛，一个德行嚟噶嘛。咁不如即系等佢早啲咧，保持住信心死咗，仲就有机会得救。唔系等佢咧信心过嗰时候，你忍佢缩又跌倒咧，等佢唔得救仲大。后边嗰两段咧个意义系一样嘅。假如你嘅手令你跌倒，斩掉佢。你殘廢進入生命咧，比你隻手更往地獄更高，或者你隻眼使你犯罪發咗出嚟。嗱，我哋唔好將嗰個表面文字咧嚟到理解，就係話我琴日咧就呢隻手打球一巴，所以咧我斬咗佢，因為佢犯罪嘅。天耶穌唔係要求呢樣嘢，嚇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要我哋認認真真去生活，認真生活，即係我哋。譬如馬六福音的另一種記載方法，你右手做愛德，不要被左手知道。意思就是我們不要在心靈裡面一種誇耀我 做出來，我們左手要宣講知道，就是同樣這個你如果右手犯罪好啊，你右手犯罪你不要即是令到你怎麼樣右手犯罪，不要令到左手犯罪，就是我們要盡我們的能力去生活出上主福音的教导。你先，然后去到49因为所有的人都用火烟起来，盐是好的，但是盐呢如果 成不了咸味，你哋可以用咩调和佢咧？喺你哋中间应当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地狱里面咧有火有虫吓、啊，分别嘅佢嘅虫，分别嘅火。啊，然后咧，买工嘅时候都要带落去。另一样嘢就系讲基督徒，作基督徒，我哋好重要咧，就系所谓。今日的讲法就是所谓见证，为信仰作见证。在马窦记载少少的表达方式不同呢，即是盐是使食物更加好味道，然后光呢也是光照这个世界。在马尔谷呢就没有去这样表达方式，他就是用说盐、啊、是好的，但是盐如果不合，有什么东西调和它呢？咁如果做基督徒係好嘅，但係基督徒冇失咗呢個作用去見證，或者話見將福音生活之中顯示出嚟嘅話咧，咁就失咗佢嘅效用，失咗佢作用嗰個基督徒嗰個本身嘅效用。所以佢話你哋中間有鹽，即係話你哋中間咧就係有呢個新嘅選民啊，新嘅選民就係相信耶穌基督嘅人咧，應該彼此和平相處，唔係好似上面咁樣。啊、要禁止他，因为他不是跟随我们，就是这样做法。因为你们以前纷争的时候呢，人家就好像我们歌都有一唱，我们大家彼此和平相处，人家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彼此纷争呢，在大概20年，差不多20几年前呢，爱尔兰、北爱和英国有时都有冲突的。那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呢，我聽到啲收音機講咧，就係啲宗教衝突、啊、因為北愛咧係天主教國家嗰、那個部分，南愛咧係屬於英國嘅，係基督教徒相聚嘅地方。咁啊，於是喺呢個新聞報道裏面好多次咧就話佢宗教之間嘅衝突。咁當然嘅背後環境咧就係其實是一個政治嘅衝突，因為當時嘅基督教徒咧。在愛爾蘭呢是受到南愛的基督教那個政治上呢打擊的，他們不可以，很多事是不可以做的，譬如說政府的工作有些事他們不可以去加入他的，因為是一個宗教背景，所以在這個政治的背景之下，影響到他們那個宗教更加明顯會有不同的地方、啊、於是有些人就於是會說你看看啊，他们大家都相信耶稣基督啊，你们有没有信呢？所以一个大家都相信基督的人，彼此之间的纷争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反建制。去做更多的所谓宣教传福音的工作呢，个效果是破坏晒。好，咁我今天就来到这里讲了两章而已。咁好，有没有一些问题先在这里？ 我頭先我啱睇到咧，你講到呢個火煙同埋啲鹽嗰度咧，我哋再睇翻喺呢度咧解釋火而鹽嗰個，表示刻苦人刻己，即係苦心就而製品中放有鹽嗰度，喺呢個依度解釋就換得好清楚， 係啦。如果譬如有啲圈字嘅字喺後邊睇一睇咧，係。更加清楚看到你解釋的， 你起碼明白個意思。你如果你睇你覺得不明白，睇嗰句嘢你覺得不明白。 佢講啊， 嗱， 你佢解釋，不如睇下你個編著嚟解釋。話到好叻仔喎，五三，你都睇到呢度。 佢好多嘢㗎。 佢唔收咗佢。 添 其實鹽會唔會？又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如果你不 去研究多一點，看多一點，讀多一點，你真的根本都沒味都不行、 都可以這樣說，即鹽、會失去個味道，就是說 你本身應該即要兩個平衡，你都看基督徒與所謂見證的生活，那你不識的時候呢，你怎會做見證生活呢？咁所以你要睇多啲咧，即係嗰個保持嗰個原味啊，個鹹味啊。如果唔係你你太少少，我攞大煲水裏邊，嗰煲水有咩味啊？冇味啊，係嘛？ 咁你要保持自己個味道。呢個重 點。研究極都唔會太行嘅，因為真係有好深嘅啦，即係你慢慢好，唔係咯，係啊，全部你都了解唔到。 我上咗教喺前我應該 幾多年啊？ 大概十歲領洗。 哦，哇！ 咁啊，55年咧，最少都我今年六五歲啦。 你長我可能。 我仍然睇聖經邊度抄，抄啲資料嚟，抄啲參考書嚟睇。